晚上十点了，稍微梳理一下明天的计划，无论行程有多忙碌，也要轻松应对。Hello， 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yeah、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我是陈忠，我爱关注环球资讯。英国一位善解人意的老板近日决定让手下的两位员工一边环游世界一边工作。这两位员工是一对夫妇，他们向老板提出了在旅游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想到老板同意了。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们将去全球12座不同的城市，在每个城市待上1个月。在工作日里，他们会通过互联网来处理工作，而到了休息日就可以在当地观光旅行了。为了迎接中国农历鸡年春节，新加坡鸡游馆今天举办了鸡与蛋的故事儿童邮票展，200多张和鸡有关的邮票集体亮相了。展览中年代最久远的邮票是发行于1962年，最新的是新加坡邮政局今年1月6号发行的今年的生肖邮票，以及来自北欧奥兰群岛的公鸡邮票。展览中主办方还以科普的方式回答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以及鸡和鸡蛋的各地民俗这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一台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自动贩卖机近日在美国亮相，这台贩卖机有8层楼高，由美国一家汽车的经销商推出。贩卖机里能停放30多辆汽车，顾客投币就能购买这些汽车。不过贩卖机并不能识别真实的钱币，顾客要必须通过网站下单，拿到汽车公司的一些代币，然后投入，才能像买玩具一样买到心仪的汽车。近日，捷克的一名气泡表演艺术家用一个长11米、宽7.5米的超大的泡泡包住了275个人和一辆车，持续了数秒，并由此打破了相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美国农业部昨天发布了关于有机农业的一个新规定，规定要求各个有机农场应为自己所养的家禽来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还给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数据，大致是每只母鸡至少要有0.18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另外，新规还要求农场每天要在户外喂养牛、猪和家禽，不能将它们憋在室内。除了生存空间的规定以外，这份文件还提出了要保证动物生存期间的健康和舒适环境，以及人道的进行运输和屠宰。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易兴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10点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8到0度，天津晴，-6到0度。上海多云转晴，-1到6度，重庆多云，6到13度，石家庄晴，-7到5度，太原晴，-13到0度，西安多云转晴，-5到7度，郑州多云转晴，-3到8度，武汉晴，-2到9度，合肥多云转晴，-4到7度，南昌晴，0到10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24，天津42，上海18，重庆57，太原38，西安32，郑州35，武汉52，合肥28，南昌69。

上你的香我留在嘴唇上，就不管说什么话都能叫人惊叹，有多难不都是一二三，很简单，我脑袋很灵光，因为你就是我的灵感，用也用不完，生活有很多关，很好玩，要不是你作伴，怎么闯我只不过平凡，遇见了你我才不一样，就是爱你爱你爱到双眼会发光，做什么都可以不梦也不慌，累的时候有你推我一把，慢慢的灵感，就是爱你爱你爱到双手在发烫，做什么都可以燃烧着希望，回去还有力气给你做饭，为你盖毛毯，都能叫人惊叹，有多难不都是一二三，很简单，我脑袋很灵光，因为你就是我的灵感，用也用不完，生活有很多关，很好玩，要不是你作伴，怎么闯我只不过平凡，遇见了你我才不一样，就是爱你爱你爱的双眼会发光，做什么都可以不忙也不慌，累的时候有你推我一把，慢慢的灵感，就是爱你爱你爱的双手在发烫，做什么都可以燃烧着希望，回去还有力气给你做饭，为你盖毛毯，什么都可以不忙也不慌，累的时候有你推我一把，慢慢的灵感，就是爱你爱你爱的双手在发烫，做什么都可以燃烧着希望，回去还有力气给你做饭，为你盖毛毯， 让你热血沸腾，2017年 ATF 要迎接更多挑战，要不断超越， 实现梦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马上行动， 2017年和 ATF 一起勇敢出发吧，

Adele 的歌叫做 Hello。 如果从风格上来讲，好像它和之前的 Adele 的其他的歌曲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是如果你仔细的静下心来去听第一遍，或许会觉得这首歌还不错啊。第二遍的时候或许会在想，哎，是不是在唱自己。第三遍的时候，也许你也会和所有的人一样流下眼泪。 注入了水，干涸中张嘴，也会喝醉。如一阵风吹，落叶飘坠，哭哭到泪飞，细数卑微。可一个人是人群的最小单位，用夜的黑推算心的中张嘴，也会喝醉。 Hey, this is Peter Ho, Herndon. 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戏痴也好，实力派也罢，我只想把不同的角色演出应有的色彩。新的一年，做与众不同的自己。我是陈建斌。

这首歌是台湾的创作人蔡澜菁当年这个因为病重啊，22岁的青春年华留下的一个遗世之作。当然，这首歌也是伴随着当年只有9岁的孙燕姿一步一步迈向音乐的成功之路的。北京时间22:37，好音乐继续，阮经天和赵又廷 ，Tonight Tonight。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葡萄牙。将传统的葡萄牙的法朵音乐与现代民间音乐完美融合的圣母合唱团作品总是夹杂着一些高雅的忧郁气质。1985年，乐队古典的吉他手和键盘手率先成立了乐队，随后大提琴手和风琴手加入其中，为他们的音乐再次增添了丰富度。最后加上了女歌手 Teresa， 拥有一把晶莹剔透、明亮清新的嗓音，搭配着意大利美声唱腔的纯净感，终于填补了组合在人声方面的缺失。圣母合唱团的首张专辑录制的异常艰苦， 由于身处闹市，几乎每隔五分钟都能听到电车经过的声音，导致一次次的录制中断。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发行了几张专辑之后，合唱团的几个人都累积了一定的知名度，在葡萄牙也非常受到欢迎。然而想要在国际上打响名声，这显然远远不够。转变的契机发生在1994年，导演维姆·文德斯邀请他们为电影《里斯本故事》来配乐，从此圣母合唱团在国际上一举成名。音乐不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就是圣母合唱团的一首深情的作品《无论》。

合家欢真人秀节目《欢乐中国人》将于本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第二期。节目中，一群东北众萌娃将带来一台幼儿说法，细数发生在幼儿园里的爆笑案件。张碧晨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宣传推广曲《胡桃夹子》今天正式发布了 MV。 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张碧晨创作的，古典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内心独白，唱出了自我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继导演韩寒亲自献声宣传曲《在雨中》以后，电影《乘风破浪》今天又发布了由邓超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旋律从温柔浪漫逐渐转为高昂坚定，唱出了属于片中主人公的爱情宣言。歌手阿牛的最新单曲《好酒好肉好朋友》昨天正式发布了，歌曲是以轻松欢快的旋律唱出了阿牛近几年来的人生感悟，鼓励大家用简单的心去追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科技电子乐团耀乐团今天发布了新歌《加油小坏蛋》这个歌的特别版的 MV 这首歌用 hiphop 曲风描写了大人老师同学眼中的捣蛋鬼。爱情喜剧片《合约男女》今天发布了郑秀文演唱的主题曲《理智与感情》，歌曲讲述了片中女的总裁和快递员之间的爱情。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星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11点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8°C到0°C；天津晴，-6°C到0°C；上海多云转晴，-1°C到6°C；重庆多云，6°C到13°C；石家庄晴，-7°C到5°C；太原晴，-13°C到0°C；西安多云转晴，-5°C到7°C；郑州多云转晴，-3°C到8°C；武汉晴，-2°C到9°C；合肥多云转晴，-4°C到7°C；南昌晴，0°C到10°C。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24，天津42，上海18，重庆57，石家庄77，太原38，西安32，郑州35，武汉52，合肥28。 夜晚，宝宝已经入睡，忙了一天的妈妈可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光。伊可欣维生素 ADD 剂，祝愿您和宝宝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英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 剂。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Viva Music, Viva Music, Viva Music, 音乐万岁！ 音乐万岁！ I'm stuck on you. What can I do? 李玟的歌叫做《下岗一日偷心贼》，你是那个偷别人心的贼吗？当然，李玟也刚刚在这个湖南卫视的小年夜的晚会上演唱了他的新歌，叫做《十八》，也代表他这个18岁孤身到台北发展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好了，北京时间23:09，好音乐继续，刘美玲的歌《So Beautiful》。刘美玲的歌叫做 So Beautiful， 有人留言说声音好听，歌蛮适合她的，但是想红呢还要搭配闹一点新闻，还要一直出歌，直到出一个大家都能跟着唱的，比如说隐形翅膀和舍不得这样的路线。 你同意这位朋友的留言吗？ 吹，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规，惹尘埃是非，骗自觉，几番轮回。你素眉，哭红颜换不回。纵然今生已经终归，我爱不灭。繁华如山间东流水，我只需一表爱了解。只恋你有过山的蝶，你飞入雪情眉。想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红尘最微醺的岁月，我有无悔，可又是爱你的罪。想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红尘最微醺的岁月，我永无悔，可又是爱你的 长长久久的奇迹，幸福就是甜蜜相伴的两根筷子。九月奇迹婚后首支单曲《两根筷子》，甜蜜来袭，陪你一起浪漫跨年。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回想一下九零年代啊。那个年代华语乐坛对唱的经典的曲目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有《我不够爱你》这样的歌，而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刘德华和陈慧琳。 像我不够爱你，我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我想我不够爱你，我忘了你的勇气，没办法重来一次，也只好听天由命。 不能再没轻易地闭上眼睛，因为你会出现在天空或心里。不能在一望无尽的地方，也不能抓紧那拥挤人群， 因为记不 会提醒我，我失去了，我不够。 你。 刘德华和陈慧琳的歌叫做我不够爱你。刘德华前两天在泰国拍广告呢，因为有意外坠马受了伤，但是他昨天已经回到了香港接受治疗了。据说这个医生检查完以后呢，说华仔的这个伤势还不是很严重啊，不用开刀做手术那样的，但是未来几个月他可能要卧床去休息，不能去拍戏啊或者是做宣传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他早日康复。小霞舍不得。 季节你来了，在一个收获的季节你走了，留一阵模糊的假象给了我，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 小霞的歌叫做舍不得。刚才有人问说小霞的声音为什么听得那么耳熟，小霞其实也不是别人啊，黄绮珊的另外一个名字。好了，好，音乐继续。 Marvin Hill Down。 Didn't even really wanna go, but if you gave me all you gotta show, there's so many bodies on the floor, so baby we should go and add some more. Are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Everywhere I look at people's hands, thrown up in the air to help them dance. Come on, baby, catch me if you can. I know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plans. Are you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id it, down, down, down. Are you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我是田亮， 我是叶一茜， 我是田雨成， 我是田成宇， 恭祝大家春节快乐，新年好， 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住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时间自顾自往前走，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人海茫茫，谁会看见我？舍不得枯萎的花朵，来不及道别的你我，如果可能，我不会放手。 金曲的歌叫做我就在你面前。马上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其实说到张学友呢，他翻唱的歌曲倒不是很多，但是这首歌曲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究竟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夜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举起无意的保留心中，不如心 不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脸上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记忆许快乐是容易的，以为短暂逗留，不必换算时间磨合，深爱是残忍的，毫不细心研究，你我痛困在这漩涡，无奈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举起无意的保留心中，不惜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我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相守，花枯落，时间走了，没有不 It's not a crime.

Lisa, Lisa, Lisa, Lisa, Lisa, Lisa。 丁宇的歌叫做 Lisa， 这首歌有电子舞曲的一些迷幻感，但是呢又有别于我们常规说的这个 EDM 那种热闹的氛围，讲的是初恋啊。当然很多男人最忘不了的就都是初恋，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歌里面也讲到了男生是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愿意去为爱走上悬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黄龄的歌玫瑰玫瑰我爱你。黄龄的歌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北京时间23:50，听了一天的好音乐了，今天是星期五，然后再次祝你周末愉快，当然今天也是小年啊，也要祝你小年愉快了。好了，今天节目先是这样。 Green Day 这首歌叫做 Know Your Enemy， 眼看着这个大年三十也快近了啊，不知道你的年货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没有准备好，明后两天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好好的去准备一下。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